成为这个莘莘学子成长三部曲的最终章啊。夏天过去了，毕业生们都过完了最后一个暑假，开始找工作，努力的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了。那这首歌所唱的就是成长过程当中的舍与得啊。谢谢大家关注张杰新的专辑，前三首主打歌曲都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粤语的新歌啊，听这首歌曲呢，仿佛回到了灿烂的港乐飘飘的年代啊，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香港流行音乐的一种味道啊。收录在 Sammy 郑秀文今年的新专辑叫做 Listen to Me， 郑秀文的 Me Am I 当中的这首荧光的荧哈。那么这首歌呢，源自于12年前的一首 demo， 那么歌曲呈现出来的也会有一种恍如时光穿梭的感觉，就像 Sammy 带给我们那么多好听的情歌一样啊，想到了终是美丽啊，值得不要惊动爱情等等啊。迎郑秀文。 若人类在未来梦里喝下泉水，体内酝酿的神奇冲洗不去，想化身飞蚁燕尾蝶，随心挑选，我会带着漂亮荧光底飞出去。在途上遇着谁共我约定同居，黑暗里热爱未怕世间风雨泪，想似他敢送上性命，无悔爱谁，到了最后自亦仍会笑着流泪。是否很可笑，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犹如到了天光。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飘带时代的千变万化，宁愿我刻抱拥，祈祷关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灾难危险愿留下再作为错吧，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剩低我如谁死都不枉最光辉的刹那。 你们觉得好听吗？这是来自郑秀文的一首新歌，叫做《赢》，现在他的今年新的专辑叫做《Listen to Me》啊。真的，现在的广东话的歌曲呢，似乎有一点点呢，这个像点点萤火一样的。 因为好像不那么的繁荣很多年了哈。不过呢，还是有很多的香港的歌手呢，在默默的哈，在继续啊唱粤语的歌曲，要为他们加油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1989年，来听一下张国荣在那个时候发出的一张翻唱专辑《Salute》当中翻唱张玛丽的一首歌曲。原来这首歌呢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后来易德贤翻唱成《明星》之后呢，在粤语圈大红。我们来听张国荣的版本《明星》。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有想你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会如何？可会轻轻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要那悠悠光辉，为你紧捧着。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凄然叹慰，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国荣的《明星》，32年前的一首歌。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是15年前的今天，2006年的8月25号，林忆莲推出一张专辑，叫做《呼吸》。这张专辑呢，前前后用了3年的时间，最终完成。除了有《词不达意》《相信》《南方的风》等等好听的歌曲之外呢，还翻唱了英国的 New Order 的名曲，叫做《Bizarre Love Train Angel》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一个人，林忆莲，稍后是吴彦斌的《红颜》，两首联播。 我想和你好好过一生，一笑而一个人。我想我的生活很安稳，一笑而不安分。

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烟，这泪有多妩媚，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我们听到是2004年的今天8月25号，胡彦斌推出了他的第三张专辑，叫做《Music 混合体》啊，其中有两首当年大热的歌曲，一首呢是《Waiting for You》，I'm Waiting for You， 另外一首就是这是他的中国风的一首代表作品，叫做《红颜》啊。我觉得胡彦斌的这个音乐呢，始终跟时代是同步的。刚刚出道的时候 ，R&B、中国风都不在话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胡老师在这个月刚刚推出来的一首新歌叫做《已读不回》，完全就是现在的潮流所向啊！这里是中歌榜。 你叫我打听打听打听打听，是不是红红？你是我哈尼哈尼哈尼哈尼，我都开几次花，反复讲一遍恐怖，我已经不会跳脱，怎么真心怪你犯了错？你叫我打听打听打听打听，是不是偷偷？你是我哈尼哈尼哈尼哈尼，坠入爱是漩涡。幸福假若是我宠你让你犯的错，现在求你探索，未知的信息太多，你我从来不知说，还让我不要想太多，是不是太多身份说太多，别再说小聪明拜托，关于丢脸飞假装坦然自若，想给个机会让你从头来过，不要把面子撕破，习惯你还会认错，我也把爱的过把答案猜错。 I'm falling in love, yeah, I'm falling in love, yeah, 夜深人静的寂寞独自面对， I'm dreaming dreams like I'm lying to you anymore。 你叫我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是不是红红？你是我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我都叫几次话，反复讲一遍恐怖，我已经无法逃脱，怎么真心怪你犯了错？你叫我 darling改变，你学会了我是爱不见，看着就转变，一直都在变，疼了应该放手让你去冒险，你不再需要谁给的温柔，没有人能把你占有，是不是保持距离才会让你有安全感，是不是全心投入才会让你有成就感，害怕顺其自然留有遗憾，去总染色你的未来与我无关，无关就无关，去总有人散，成全比爱你更难，习惯就习惯，可聚也可散，谈悲欢谈不甘，不再拥有爱的困难，如果爱情可以一直演不回，又何必卑微一意都不回，如果爱情可以势均力敌，又何必对你一不说明。你叫我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是不是哄哄我？你是我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我都叫几次话，想一遍恐怖，我已经无法逃脱，怎么真心怪你犯了错？别叫我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是不是偷偷？你是我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坠入爱是漩涡，夜空也被你划破，我的心无法逃脱，是我宠你让你犯了错。你叫我 darling， 你是我 honey， 你叫我 darling。你叫我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darling， 是不是偷偷？你是我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坠入爱是漩涡，夜空已被你划破，我的心无法逃脱，是我宠你让你犯了错。

新歌推荐，推荐 新歌一号李健《深丁小夜曲》。 忍耐，无比煎熬的等待，还要忍耐衰老的月亮。 新歌二号张碧晨《如故》。 可为你月下。 新歌三号五月天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 新歌四号盖周岩理想。 现实被捆绑着不停下坠，旁人的言语让我无所谓。 新歌五号尤长靖署名。 你擦肩而过，你能了几句耳语。 新歌六号许魏洲解读。新歌七号廖俊涛车站。 中心的主人，这趟车晚点。 新歌八号 Into One 风暴眼。新歌九号水果星球五。新歌十号郑卓熙亲亲。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我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就是刚刚发表的老歌新唱，王力宏为电影《失控玩家》重新演绎了他的《盖世英雄》，作为这部电影的中文主题曲啊。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盖世英雄》2021版，王力宏。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盖世英雄站上舞台。我出门了，再四个哥们儿。杜罗轮框24寸，今生我的目的明确，我们把 free guy 带到全世界。加入了新的故事带，你们进入自由都市，新的突破，新的力宏，还是你们爱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无声道白的共鸣，有着流星要魔法，我真的不容易。童话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助世界界的华人唱出大家憋不住的心声。 我不期待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看开，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盖世英雄站上舞台。 看见我的未来，什么都看开， 有一位盖世英雄要上台了。哎，客气了客气了，过奖了，不会，绝对是真的。那我就用久违的 R&B 唱法咯。 Bring it on brother. All right. Can't you see I'm on to you, and finally taking back my life. And I'm sick and tired of all your crazy lies. Wanna know the truth, I'm free. 全新版本的盖世英雄啊，这是呼应电影当中的电玩跟现实世界互相切换的场景啊。这首歌呢也被弄得天马行空，五光十色。王力宏《盖世英雄》2021版，那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首非常有趣的玩音乐的歌曲啊，向大家来介绍了现代流行音乐的根基，那就是布鲁斯蓝调音乐。我们将要听的歌曲是周杰伦免费教学录音带。 哎，老板，哎，年轻人。 竟然要来看吉他了。 好了，那一把，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你怎么自然一点？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 刷和弦的时候尽量不用 pick， 啊看起来样子会比较随性，就算你唱错了大家会以为你是故意，哒哒哒哒，你是不是、感觉到了我的和弦它重复着、又不错，代表你耳朵没有聋，就是在重复这几个和弦，摇滚的节奏在右手，灵魂在左手，心就是宇宙，我弹的叫自由。哒哒哒哒，听我的步子，要学会尖叫。Beat it up, easy， 是为了拍照。丢一块 ice， 敲打不要吵。摇滚不是为了保美，是为了梦想。当然没你开枪，被别人爱上，我没办法。 断了， 没关系，再买一把吉他。没有钱就借别人的吧，怎么会有人喜欢耍吉他？有种你就摔最贵的吉他。你要好好珍惜它，它才会对你说话。说在那，如果脚有电线，再加点温刀就太完美了。举起你的单手，给他个嘣。这时候你可以飞奔来，哦哦，美女在哪里？就要看到哪里，一定以为我接下来要唱副歌，哦哦，还没，还不及我先叫你疼，再上一个，再上一个，最后推一个，啊，听我的故事，要学会尖叫。家庭久了都会很想喝牛奶，牛仔可萌没有 他是养着牛 牛奶，不过不要把自己打进牛奶，因为临时要在路边找到一头牛仔的安娜。 周杰伦2010年的专辑《跨时代》当中一首非常有趣很好玩的歌曲，叫做免费教学录音带啊。虽然这个布鲁斯音乐跟中文流行歌曲音乐呢有着完全不同的旋律跟旋律体系跟这个节奏律动，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音乐人将中文流行跟布鲁斯试图嫁接啊。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选播2017年许嵩的寻宝游戏当中的主打歌曲《老古董》，那就用到了布鲁斯风格来凸显经典传统的一面啊。这里是中歌榜，我是麒麟，正在直播。 无名的小楼藏着一尊满脸恭贺，冷不丁是美是丑的老古董，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孤单坚守，说不清是强是弱的老古董。老古董，你也 催收万日用来吹捧。老古董失传之前听我到深圳州，老古董一如我在八零年代出土的梦，老古董谢谢你老古董。那这还是个赝品，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脉着之下，嘿，完全不懂。老说万日用来吹捧，老古董失传之前听我到深圳州，老古董一如我在八零年代出土的梦，老古董谢谢你老古董。之前听我到深圳州，老古董一如我在八零年代出土的梦，老古董谢谢你老古董，老古董天涯里自我相逢，老古董 水起飞的易老关，你偶尔这样感叹，被现实裹挟轮转，一日三餐奔波又烦，你眼下命运的为难，其实已足够勇敢。 君が勇気なく眠り朝を迎えても、必ず愛は広くなってるから。 但你的心会是借着风的船，翻越了巨浪，仍有不息的期盼。 Always in this hand I hold， 壊れないように大切に魔法をかけに行くよ。どんな世界でも何にだってなれる、僕もそこにいるね。 向孤独旋转，希望总像一笔掠过的答案，遥不可及的对岸，捉弄你在抵达之前先尝过遗憾。 君を照らす光になる不安な日は翼に solitary soul. Till the end of time, I shall stay to find your miracle. Go through all the tears and hope, all the misery and love. Your smile will be the only thing I keep praying for. 历史的平凡在呼唤，就算从未破灭。 空へ共に行こう、その心に希望戻れば、この手が汚れても構わない。 我们听到就是上个月的一首新歌啊，非常不同寻常的一次合作，中日音乐团队合作的哈、啊，这是由毛不易和中岛美嘉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生活在别处的你》（Another Me）。说到中岛美嘉，她曾经由于身体的原因呢，听力跟发声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2013年，音乐人邱天红为中岛美嘉写了一首歌曲，设身处地的感受他的痛苦，并鼓励他战胜病魔，所以命名为《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啊。到了2016年呢，演员汤唯为他的一部电影啊，特别翻唱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汤唯版本的《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 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听到还有哀鸣的时候，浮沉在浪花之间，无边无际的漂流，请把我不堪的时光带走。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在看到鲜花盛开的时候，裹着斑驳的春光，在树荫底下睡着，能否化作尘埃，就此不问缘由，就单车渐渐伸手，青黑灯塔被废弃的港口，一个人站在清冷的街头，想出发却不知往哪走，昨天的影子依旧在今天残留，现在不改变就别想失望以后，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啊，我曾经也想 别再徒劳，只是个残忍的玩笑。想困守，渴望自由，没有出口，只能用力嘶吼，捂住眼睛还看得见丑陋。我的痛苦有谁会来深究？这一切不过是在和自己战斗，不管输赢与否，结局都是荒谬。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可是啊， 我们听到就是汤唯呢翻唱中岛美嘉的《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我觉得汤唯其实唱的挺好的。首先，这首歌呢本身就是一首相当有难度的歌嘛，而且我觉得汤唯她自己唱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啊，就类似于像刘若英那样的。这里是麒麟呢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给大家说一下，听听 FM 现在已经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呢更加的丰富啊，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呢让大家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跟主持人实时来互动啊，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将向各位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大家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的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奖金红包啊，还有千元的实物奖励等各位来拿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十年前的今天，2011年的8月25号，来自台湾地区的郭靖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五张个人专辑，叫做《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哇，这个除了保持他以往的这个唱片公司一直为他所经营的这种纯爱系情歌女生的人设定位之外呢，他也尝试了更多曲风的一些歌曲啊。那接着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郭靖和当年在福茂的师弟哈，就是当时还是个新人期的维利安一起来合作的，又是艳阳天呢。啊，十年过去了，现在两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目前两个人都有歌曲在榜上打榜，像郭靖的新歌《那年的字里行间》本周排在第29，还有维利安的《忽然》排在第33。对了，维利安呢还刚刚参加了今年这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哈，啊，说到《中国好声音》。这一次的导师那英因档期的缘故哈，所以已经退出了这一季的这个节目的录制啊，换作是著名歌唱家廖昌永来接棒哈，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就回到十年前的今天，来听听看郭靖和维利安的《又是艳阳天》。我是你的 DJ 麒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全国版我们再见吧。 看着时钟，抱着枕头，你起床没有？算了，我们又不是不熟， 头有点痛，

去寻美丽，丽要让情话奇妙吊鬼信，爱可要让一世，世上眼眉叫任爱露了底。Oh my love, love, love， 要即刻两位一体 ，Baby my love， 要充塞所有空位 ，Love love love， 我深深给你开。 黎明，两位一体选自2000年的《北京站》这张专辑当中哈。OK， 那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歌曲是旺福在2008年的《恋爱 ING》翻唱五月天。 这个心情就会很好啊，来自旺福翻唱五月天的恋爱 ING， 2008年出品的一首歌曲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2003年，当时蔡依林转投索尼，靠这张专辑咸鱼翻身，就是看我72遍，这里面周杰伦贡献了三首作品，骑士精神，说爱你，还有布拉格广场。我们来选择收听的是蔡依林 featuring 周杰伦的《骑士精神》。 当我看见昨天破损的在衣柜，然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像个对我说外来的袭击。 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笑的攻击，自卑的心理，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心怀疑，莫名其妙的心怀疑，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心怀疑，莫名其妙的心怀疑，不如下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是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就是由蔡依林作词，周杰伦作曲，蔡依林演唱，周杰伦贡献了 rap 的部分的骑士精神，选择2003年的《看我七十二变》，见证了两个人最黄金的关系时期哈、啊，听起来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更早的1988年，哇哦！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没有出生啊，那一年我已经拎着行囊到北京来读大学了。那听一下那一年出道的赵咏华带来的首张专辑当中的《嘿，听我唱这首歌》啊。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我不知能带给你忧伤还是快乐。失去的岁月里，我也有初恋的滋味，而今歌声中我的情感不愿再错。嘿，不要拿麦克风来吓我，在惊吓中长大的孩子容易早熟。声中，我不愿唱你点的歌。 枷锁。 我们听到就是赵咏华1988年出道的时候呢，签约了一家不知名的唱片公司，发表首张专辑叫《多说一些话》里面的一首《嘿，听我唱》这首歌。90年代初呢，内地的歌手张咪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有一定的知名度啊。赵咏华其实第一张专辑这首歌曲呢，就已经让大家记忆深刻了。不过呢，他的全盛高光的时刻呢，是后来签约到了滚石唱片公司，推出了一系列呢更加纯粹、更加符合他这个本人特点的一些歌曲，像《最浪漫的事》啊，等等等等啊。下面说到辛晓琪，其实他的轨迹呢，跟赵咏华差不多啊，也是80年代末出道。啊，当时第一家唱片公司并不是滚石，是福茂，然后后来经李宗盛的这个挖掘到滚石啊，开始了他的这个全盛时期。来听1994年的《味道》啊。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爱的 样算好不好？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不要， 据说呢，这是姚谦在感冒之后呢，对很多味道不够敏感，于是他联想到爱情失去味道之后又会是怎样呢，就写了这首畅销金曲《味道》，真的绝绝子啊。那么作曲呢是黄国伦啊，选自1994年辛晓琪的《味道》专辑。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啊，今天从家里带来一张珍藏的专辑啊，就是南方二重唱呢在1995年由瑞星所发表的翻唱专辑《回归线》第四集当中啊，南方二重唱翻唱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林良乐的温柔的慈悲啊，这首歌我也特别特别喜欢，分享给大家哈，别走开，中歌榜会持续把好听的中文音乐送到你耳边。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心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张艺兴《画卷》。第十九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 第十八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十七位，林志炫《如许》。 唤醒那个牵光阴坚守的约定。 第十八位，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第十五位，李宇春《轻浮》。第四位，小鬼王琳凯 NYK Super Villain。 你是我战士街道之外。 第十三位，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第十二位，熊猫糖 The One。第十一位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如果说到这些年的歌坛啊，讲到遗珠之憾这四个字，我总会想到金海心啊。在他最黄金的时代呢，为什么不继续往上冲一冲呢？那么好的条件呢？还好我们这两年看到他又复出，参加了一些音乐方面的综艺的节目，同时本周还有新歌在榜上打榜啊，叫做《反方向流浪》。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21年前来听听看2000年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啊，就是同名主打歌曲，来听听看那个时候的精气神啊，那么骄傲。 整晚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显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不好，优雅都不见了，不安分的心跳，全世界都听到。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见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整晚胡思乱想，夜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糟糕，糟糕，我陷得比你早，你爱得比我少，注定要受煎熬。